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51章。 老板，要不要我叫人把这家伙轰出去，也不看看这里是谁的地盘？ 伙计一看老板那反应，马上护主心切的样子。 滚滚滚，有你什么事儿？ 赵坤三不耐烦地叫着。开玩笑，这一条街的法师都叫过来，估计也不是莫凡的对手啊。赵坤三又不傻，怎么会不知道莫凡现在的修为呢？哼，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啊？莫凡收起了雷电之力，走到赵坤三面前，重重地拍了拍他肩膀。赵坤三笑得难看，勉为其难地答应着。赵坤三也确实是狗腿子，马上就把莫凡来踢店的事儿禀告给了慕白。慕白依旧是打扮的得体，发型精心处理过，一身行头也不知真假，总之看上去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慕白来的真是快，莫凡坐在店里面，茶还没有喝上几口，这家伙就面无表情地走进来了。绿茶男，好久不见。莫凡打量着慕白，不过莫凡有注意到这家伙眉宇之间少了过往那份骄傲和自负，多了几分沉着和稳重，想来博城的事情对他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听矮男说这条街是慕白买下的，看来慕白经营的本领也是蛮强的，这条街的商铺可不便宜啊。从现在情况来看，慕白应该还在继续潜心的修炼着，商铺的事情是狗腿子赵坤三在打理着，博城其他迁徙来的人多半都是到这里给他做事儿。难得这货做了一件好事，让博城居民在外不用寄人篱下。本来慕白走进来没什么情绪，可一听见莫凡那句绿茶男，脸色一下子就阴了，心里面没少骂莫凡。柳如坐在一边注视着这两个人，总感觉莫凡和这两个老同学的关系奇怪至极呀。 既然来了，晚上我们叫周明也来一趟，大家一起聚聚。 慕白终究是一个有脸有面的人，懒得跟莫凡这种神经病翻脸。啊，周敏也在古都？莫凡有些诧异地说道。别说，周敏这姑娘真是好久没联系了，博城灾难导致太多关系都断了，莫凡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也没有了他们的联系方式。 他在古都学府，和我是校友，提名之争的事情让他闭关修炼了很久，我也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慕白喝了一口茶，开口说道。啊， 当然，他想要获得提名之争基本没希望。 莫凡点点头，提名之争不是那么容易的，周敏家庭一般般，单纯靠努力想要挤入全古都的学府前十名的话，那就太难了。 还有王胖子也在，一起叫上吧。 赵坤三想到了什么，急忙说道。好，大家都是从博城灾难过来的，也算是一起出生入死了，以前学校当中那些小恩小怨放在现在其实不算什么了，只是看得出来慕白还是不太服气。 我定了地方，他们两个听说你来古都了，都答应过来聚聚。 慕白放下手机跟莫凡说道。 慕白，你是在给穆家做事还是给自己啊？ 莫凡环顾了一下这些商铺，其实这条街店铺价值不低。 哼，我自己穆家，哼，把我们当乞丐啊。 慕白冷哼了一声，对穆家显然很有怨念。啊，怎么说？莫凡挑起眉毛，立刻有了听下去的兴趣。 跟你说这些没有用，总之啊，大穆氏压根没把我们这个小分支家族放在眼里，甚至穆卓云大伯也不是很如意啊。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就是穆宁雪，因为穆宁雪的天生天赋。 他的天生天赋确实很强啊。莫凡点点头，穆宁雪的天生天赋应该不仅仅是表现出那么简单，那冰晶差功惊人的威力让莫凡至今难忘。一家地道的陕西菜餐厅当中，莫凡、慕白、赵坤三、王三胖和周明五个人坐在了一块儿。这恐怕是自从博城灾难之后唯一的一次高中同学聚会了，看到这几个熟悉的面孔，莫凡心里面还是很宽慰的。 莫凡，你女友不跟我们一起来吗？ 赵坤三故意问了一句。哦，他先回去了。莫凡知道赵坤三指的是柳如。柳如跟这群人都不认识，更何况他们坐在一起多半是聊以前高中的事情，他就没必要掺和进来了，反倒去找苏小洛他们去了，看看危居村那些人安置怎么样。 你有女朋友了？ 周敏看着莫凡，瞪着那双清澈的大眼睛说道。其实也不算，话说起来我们周敏倒是长开了，越来越好看了。哎，你们几个怎么没有对他下手呢？莫凡忍不住问了一句。王三胖和赵坤三都是干干一笑，他们倒是想下手啊，奈何他们两个都没有迈入到终结法师，甚至很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成为终结法师的希望。周敏现在好歹也算是古都学府的高材生了。 你在雁塔修炼的怎么样啊？ 慕白反倒是问起周敏来。周敏今天穿得很素白，凤眼中仍旧是带着当初青春少女的骄傲还有倔强，不过看得出来这么久没见到莫凡，他有些雀跃了，总是抓住莫凡问这问那的。 在我们大莫凡的面前，我哪能提修为啊？ 周敏的声音高了一些，还翻起了小白眼儿。嗨，哪里哪里，我修的戏多，修为很杂的。莫凡谦虚地说道。 好啊，让我看看你现在是什么等级。 周敏感觉是故意给莫凡下套，马上顺势又往下说了。周敏也不客气，直接把意念往莫凡的身上探过去。莫凡毫无心理准备，就感到周敏的心念在自己精神世界胡乱地窜着。这种心念探来其实并没什么伤害，只要不是心灵系的法师都无法对别人造成任何威胁的。 什么嘛，也不过就是第二级星云呢。 周敏探查到了莫凡其中一个星云，便被莫凡给赶了出来，惹得周敏一阵的不高兴直撅嘴。嘿，我也没说我很强啊。莫凡谦虚的一笑。 我靠，第二级星云已经很强了好吗？ 王三胖怪叫了起来，完全是一副被打击的体无完肤的样子。 周敏，这么说你到第三级了？ 慕白挑起了眉毛问道。 没有了，要是学会了猎拳九宫，我就能对付师将了，那样我的排名也会更高一些。 周敏说道。莫凡听到周敏的抱怨，顿时好奇地问了起来。怎么，你的排名是靠对付石将的？ 是对付王灵。 慕白纠正道。见莫凡还是一副疑惑的样子，于是又接着说。 与其让学生做无意义的切磋，还不如让学生的精力放在王灵上。这块土地上有杀不完的王灵。我们学府会以杀死亡灵的数量作为学分，学分越高排行自然越高，那些想要获得提名之争的人每到夜里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全部都到外城墙那边蹲着。 莫凡点点头，原来不同学校是采用不同的机制啊，古都学府这边还真挺有意思的，竟然是以学生消灭亡灵的功绩来排名。 除了以这个做排名之外，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让学员到外城墙那边执勤，我今天就是来执勤的，这不你大莫凡来了，所以特意从很远的地方偷跑过来的。 周敏一脸幽怨地说道。啊，那我还真是受宠若惊了。莫凡也笑了起来。 那你完成得了学分吗？学分不够是分配不到该有的资源的。 慕白看着周敏说道。 嗨，一个月的资源不拿也没多大关系了，好不容易能聚在一起，其实我也怪想你们的。 这句话一出，大家都沉默了，但也在心中赞同着周敏说的这句话。高中的时候，大家在操场上觉醒，一起学魔法，为了成绩一块努力，也一起在野外历练。转眼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成为法师，尤其是等阶越高的法师，其实远没有那么无忧无虑，更多的时候是面对生与死。本来也是在当初踏入天蓝魔法高中第一天的时候，朱校长就告诉过所有人，法师的职责是什么。普通人可以安稳地度过一生，但法师却不太可能。这些年莫凡看见的死亡已经不计其数了，就在昨天危居村十几条人命还在脑海呢，可是该吃吃该睡睡还能怎么样呢？ 对了，许昭廷不是跟你同个学校的吗？ 赵坤三想起了什么，打破了周敏的话题。慕白自然知道许昭廷的事，狠狠地瞪了一眼赵坤三，这家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52章。王三胖和许昭廷是患难兄弟，赵坤三一提到许昭廷，王三胖这脸上的肥肉就不由得抖动几下。呼了一口气，王三胖才认真地询问莫凡。 哎呀，这么久了，我倒也不知道我兄弟究竟是怎么死的。莫凡你肯定知道，对不对？没事儿，我就是想弄个明白。 提到许昭廷，莫凡心情也不好，尽量平静地说道。我把他给烧掉了。 你烧死他的？ 众人瞪大眼睛看着莫凡，莫凡把情况给大家解释了一遍，听完之后很久都没有说话。 哎呀，算了算了，估计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也会那样做。我了解他的脾气。 王三胖叹了一口气说道： 黑教廷真的太可恶了，要是有机会，我一定会将他们消灭干净的。 周明咬着牙说道。提到黑教廷，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仇和怒，只是他们都清楚，以他们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跟可怕的黑教廷正面抗衡，只能够趁着年轻努力修炼，将来再有黑教廷作乱，必定会奋不顾身地把他们铲除。 妈的，越提越气。周明，你不是今晚要执勤吗？干脆我们几个跟你去城墙那儿，拿你去亡灵泄泄愤吧，也算是为古都为国家做点贡献。 王三胖第一个提议道。 那不去唱歌了？ 赵坤三说道。 就知道 KTV， 同学聚会总是吃饭 KTV， 有个毛意思啊，打怪升级才刺激，我们可是法师。 王三胖豪气冲天地说道。 我没意见。 哼，我也有点手痒了。莫凡笑了起来，正好危机村的事情让莫凡一肚子气，这一次王林可以杀个痛快了。吃完饭，大家伙跟着周敏到外城墙去了。他执勤的点儿是在西北墙角处，这里王林的数量并没有其他几个正面那么多，比较适合魔法学生在这里历练和刷排行。一群人跟着周敏到了西北城墙角，城墙内是一片住宅区，大都是平矮的老房子了。从高处看下去，这一大片街区和城区就跟一块被四四方方分好的豆腐似的。城墙角也就是西面城墙与北面城墙交汇的地方，城墙上面非常宽敞的，如同一条大马路似的，好几辆汽车在上面并排前行都没有一点问题。城墙非常直，站在城墙角这里往其中一个方向望去，便感觉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架在了密集的房檐同一个高度处，朝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延伸着，城墙道极长，一眼看不到尽头，就看到两排灯火越来越密集地没入到黑暗当中。一到夜里，整条城墙道上便可以看到成对成对的法师守卫在那里，时不时有魔法的光辉在黑夜当中闪耀，宛如一簇簇绚丽的烟花在凌空绽放一样。但很快，城墙外的地面上就会传来一阵响声，黑暗中亡灵血肉横飞的。 这是角城楼，其他同学们应该在里面了。 周敏带着大家来到了角城楼，角城楼正好就建造在城道交汇处，想来也是作为补给跟休息之用的。角城楼最顶上耸立着瞭望台，上面有一位天鹰法师把守着，他白色的天鹰就站在瞭望塔的最顶端，翅膀已经收拢起来了，可那双锐利的眼睛却凝视着远方浓浓的黑暗。走到了角城楼，里面倒是有一些人在走动， 协会法师、列法师、军法师、游历法师和学生倒是形成了一个小型驿站的模样。摆摊卖药品的、卖模具的、卖刚获得的战利品的，穿过了人群，周敏带着大家来到了一个阁屋。这屋子里面坐着几个人，看打扮就知道是来自学府的，胸口上甚至还别着校徽。校徽每个学府都有，根据不同的系会发放不同颜色的校徽，以表示学员的学系，而上面的鲜明的条纹往往代表着该法师的级别。同样的，学府有法师徽章之外，法师协会、猎者联盟和军方都有相应的身份之章。无论是完成任务还是进行悬赏，团队都非常重要。为了一眼分清等阶与系别，大部分的法师都会把法师之章带在胸前的。周敏就一直带着学府的徽章，徽章呈现的是火图状，代表着他是火系中阶法师。中间两横纹又代表着是火系星云第二级，也就是第二级的中阶火系法师。周敏在吃饭那会儿就特意看莫凡是否带着这法师文章，结果莫凡胸前什么都没有，他只好用意念去探了。莫凡刚才一路走来，发现城道上的人都带着法师之章，像是一种规定似的。果然，当周敏刚要向他几个同学介绍时，一个很不友善的声音立刻传了过来： 没有佩戴法师之章的人都请马上离开，这里可不是闲杂人等可以观望的。 说话的人是坐在中间的一个微胖青年，一身穿着不俗，眉宇自傲，毫不掩饰。 蒋黎学长，他们是我的高中同学，都是法师，来帮我完成执勤的。 周敏急忙地对这个微字眉毛的微胖青年说道： 那把法师之章带起来吧，魔法协会那边是有规定的，免得待会儿被审判员训斥。 其中一个戴着围巾的俊俏男学员说道。慕白自然明白这里的规矩，于是看了一眼王三胖还有赵坤三说道： 你们俩有法师之章吧？ 俩人立刻把这法师之章拿出来别在了胸前。他们都是初阶法师，法师之章和在座的人有明显的差距，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个叫做蒋离的家伙眉毛一拧就开口说道： 我们是往城墙外的队伍，要求是中阶法师，你们俩下去啊，就是给王林送晚餐。 赵坤三和王胖子都被说得脸通红，一时间不知道该何去何留。 没事，你们两个在城墙壁这边给我们做接应，往深处走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好了。 慕白急忙对两个人说道： 好，好。 赵坤三连连点着头。分配好了他们两个之后，那个叫做蒋离的学员才没有多说。他收回了几分不满的目光之后，正好发现莫凡仍旧没有带法师之章，立刻就瞪着眼睛说道： 没听到我刚才说的吗？聋了还是怎么的？以为这城墙外是好玩的？ 周敏没等蒋离呵斥完就急忙去劝阻，并对莫凡抱歉地笑了笑： 哼，你同学可真不友好啊。 莫凡无所谓地笑了笑，从口袋里面随便掏出了一个法师之章。既然只是带一带，莫凡不至于吃饱了撑的把自己四个法师之章都给掏出来，于是像抓阄一样抓了一个，结果是暗影系的。 中阶第二级，原来是高手啊。 那个戴着围巾的俊秀学员倒是比较随和，笑着对莫凡说道： 嗯，他可是明珠学府的新生代表哦。 周敏马上补充了一句： 明珠学府的新生代表就一个中阶第二级？哼，看来明珠学府也就那样。 那个蒋离马上嗤之以鼻，并没有把莫凡这中阶第二级暗影系太放在眼里面。 好了，别说那么多的了，等上头给我们指示吧，应该快了。 一个带着猎者之章的30岁男子说道。此人应该是这学生队伍的领队了，看来他们需要一个经验比较老道的人来指挥他们如何对抗亡灵。 莫凡，你他妈别吓我，辅修的暗影系你都中阶第二级了，那你主修的那两个系？ 王三胖凑了过来小声地询问着莫凡。更高一些。莫凡也不隐瞒，如实回答了王三胖。王三胖顿时惊为天人。 不过很快他又暗暗地笑了起来，贼兮兮地跟莫凡说道， 周敏的那个学长真让人不爽，等你展露出真实的实力来， 嘿嘿嘿，拿个辅修系的章出来，那果然还是你莫凡最懂，装得一手好逼啊。 我真没装，就是随便拿了一个。 随便拿一个？ 好吧，我都觉得自己已经挺装的了。 没事儿，咱有资本。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53章，黑云低矮，感觉要触碰到城楼上方的瞭望塔顶了。一名穿着军服的男子坐在那儿，嘴里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目光略显几分慵懒地扫视着前方昏暗的一片大地。几只骷髅漫无目的地在那儿游动着，几只腐尸身体贴在城墙上妄想攀爬，还有几个移动速度比较快的鬼尸窜来窜去。这些在这名军官的眼中都好像一些时常能够见到的小动物，并没有让他的目光多逗留半分。咦的一声，忽然间盘旋在上方的天鹰发出了一声警示的叫声，这名男子立刻吐掉口中的烟，目光锁定了天鹰所指示的方向。嗷嗷的吼声，两声颤栗着黑夜的吼声突然间传了过来，紧接着就看到一大片已经干硬如木板一样的泥土猛地被冲开，公牛巨脚一般的骨头，咯咯倒立的生物从下面爬了起来，身躯踩在土地上，尘土为之一震，往旁边卷去了。森白骨骼随着其活动发出可怕的响声，一双猩红的眼睛简直就是两个小型的探照灯一样，放射出来的冷光恐怖至极的。该白骨生物刚刚苏醒，马上又看到天空当中飞翔着的白色天鹰，一下子怒不可遏，随手抓起旁边一块大岩石就朝地面上砸过去了。天鹰反应极快，身子一个倾斜就躲开这飞来的大石头了。天鹰并不敢在这多留，立刻飞回到瞭望塔的位置上。那名军医男子锁定了白骨亡灵的方向，眉头一皱，立刻把一个通讯仪放在唇边，严肃地说道， 注意，北偏东方向出现战将级亡灵，注意，北偏东方向出现战将级亡灵，有损坏城墙的意图，请立刻前去消灭。 这个声音很快传到了城楼内部，同时也传到那些学员所在的房间里。那名30岁左右的猎法师马上站起来，目光扫了一眼屋子里面随时准备战斗的众人，开口说道， 是战将级亡灵，其他队伍已有任务在身，看来这只亡灵必须由我们来解决了。 哼，老是杀那些奴仆级的东西有什么意思，早该让我们对付战将级的亡灵了。 蒋离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杀死一只战将级的亡灵，我们可以获得不少学分呢。 裹着一个绒帽子的女学员也有几分兴奋地说道， 战将级亡灵很凶残的，大家还是多加小心。 领队猎法师叮嘱道， 我们是没什么问题，就怕这几个刚加入的是新手，到时候吓得尿裤子。 蒋离说道，这队人马一共有七人，领队猎法师，最剑蒋离，俊秀水系男，绒帽子女孩，周敏，莫凡，慕白，王三胖和赵坤三两个人就负责在城墙这里接近，战将级的生物他们可是没法对付的。七人准备好之后，那名天鹰法师立刻就飞到他们面前，扫了一眼众人，严肃地说道， 尽快消灭，绝不能让他们靠近城墙。 放心，我们七个终结法师对付一只战将级亡灵不成问题。 领队猎法师说道，原本这队伍是五个人的，现在加入莫凡和慕白两个，拿下战将级亡灵自然会更加轻松的。 好，我会让一队法师在城楼上先给你们开一段路，剩下的就靠你们了。 天鹰法师说道， 说完这句话，天鹰法师手掌上亮起了一团火药，把这团乳白色带着金光的光团送到了城墙道的上空。信号这么一发出，很快就有一队完全由军法师组成的队伍汇聚到这儿。他们看上去训练有素，穿着完全统一的军衣，纷纷站到了城道上。 正前方，清扫！ 天鹰法师立在空中，一抬手对这群军法师队伍发出了命令。霎时间，所有军法师描画起了星轨，醒目的红色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闪耀了起来，并且没有多久便幻化出了火姿。大概有30人，全都是火系法师，每个人手上都捏着一团蓬然窜动的火焰。30道火焰一同抛下城墙，像是一个小型的火焰雨一般砸落在地面上。城墙下方的一片土地上的亡灵顷刻间被轰得焦黑粉碎。 继续， 又是30道火丝往更远处的一些方向抛去了，一下子烈焰烧红了黑土，燃成了火焰地毯，那些聚集在下方的亡灵们全都被烧成了灰烬。 好，出击！ 领队见清扫工作已经差不多了，这大手一挥，率先从高高的城楼道上往下面跳去。其他人也是胆色十足，纷纷跟着领队跳到城墙之下，脚下还有残余的火焰在燃烧着。城楼上那一队完全由火系法师组成的队伍给众人开辟了一条道路，让他们可以更加顺畅地抵达那只战将级骷髅亡灵的面前。前行非常顺利，但很快大家也走出了火法师队的保护范围，接下去的亡灵就要靠他们自己来清扫了。七个人都是中阶法师，他们初阶魔法的运用相当娴熟了，为了能够节省魔能对付那些扑过来的腐尸骷髅之类的，基本上用初阶魔法就能够解决，看到一小群亡灵一起冲过来再动用中阶魔法便可以的。 那是一只凝骨魔将，没有任何妖技，但是身躯因为其特殊淬炼的骸骨而坚硬如钢铁，同时巨力无比。 经验老道的领队很快就分辨出那只亡灵的种类了。凝骨魔将，这属于亡灵骷髅当中比较凶悍的类别，一般都需要非常精锐的中阶法师队伍才能够应付。事实上，这只凝骨魔将已经离城墙这儿非常近了，最多不过300米。七个人朝着他杀去的时候，他也在迎面的冲过来。黑暗当中，先是一对红色的红外线目光冷射过来，就在大家以为这家伙离他们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白森森的骨躯已经如一辆呼啸的卡车一样撞来了。 防御，队形别散，掩罩！ 领队猎法师大叫了一声。这凝骨魔将如此气势汹汹的撞来，即便还没有撞到大家身体，那视觉冲击便化作了一种恐惧之浪打在大家的脑海当中了。嘣的一声，偌大的岩障在凝骨魔将的冲撞下变成粉碎了。这道防御明显不够厚实，这凶悍的战将级生物的骨头比岩石坚硬了好几倍。 该死，快散开！ 领队一看这情况不对，赶紧朝身后的众人大喊了一句。说话之间，领队一下子把双掌重重地拍向地面了，霎时间黑色的泥土当中泛起了一层岩层波纹，迅速地扩散了。岩层波纹载着众人立刻散开了，而那只凶猛的凝骨魔将便是从众人之间横冲直撞而过，肩部的那一根根粗壮如角的长骨突然间脱离了他的身体，化作了骨头巨刺，朝着分散开的众人飞射过去了。 我的手，我的手！ 那名绒帽子的女孩顿时尖叫了起来，一根骨刺像长矛一样穿过她手臂的部位，竟然把她直接钉在地面上，鲜血不断地从她手臂流淌在手掌的位置。 该死，这凝骨魔将不对劲儿！ 领队回头一看，这帽子女孩，心中暗暗地骂了一句。慕白离着女孩最近，他跳到女孩面前，泛着寒霜的手抓住那根长矛一样的骨头，顿时冰冷的力量沿着这根骨刺开始蔓延，不仅把这骸骨完全冻住，甚至也冻住女孩被冻穿的伤口。手掌猛地一握，慕白将化作冰体骨刺的两端捏得粉碎， 只剩下贯穿了女孩手臂的那一截，算是勉强止住了她的伤势。这种战将级古物骸骨中都是有毒的，如果任期蔓延的话，女孩何止废掉一条手臂呢，性命都未必能保住了。 怎么样？ 慕白赶紧询问了容貌子女孩，女孩脸上稍微有些血色了，冻住的手臂跟伤口几乎失去知觉，不再痛苦的她渐渐冷静了下来。 好多了。 慕白让女孩站在远一些的地方，自己则回头转向那只凝骨魔将，星图在他脚下娴熟无比地描画了起来。没过多久，三条冰锁同时出现在两旁了，冰锁狂舞，笔直地朝着凝骨魔将飞去，长长的锁链分别把这头悍将的亡灵的下肢、手臂和腰部都给勒住了，不再让他的蛮力肆意全场。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54章。嗷的一声，凝骨魔将力量惊人，缠在他身上的冰锁还没来得及将冰封之力浸染到他身上的时候，这怪物暴虐的强行把这些坚固的锁链都给崩断了，如同铁碎一样的冰渣一下子溅洒的到处都是。 退开，让他尝尝我的风盘。 蒋离大叫了一声，狂风呼啸的卷起，那是一道带着些许黑色的风暴之力，就像一条黑色的大蟒蛇支撑了身躯一样，并且朝着前方快速的席卷过去。林风乱舞着，狠狠地撞在了凝骨魔将的身上。凝骨魔将在面对着黑色风盘卷的时候却没有闪躲，竟然直接张开了骸骨构成的双臂，狠狠地往前这道卷过来的风盘打过去。气势汹汹的风盘风轴出现了一阵扭曲，随着磅礴的巨力冲过来，这风盘也快速的瓦解了，化作了无数的风气流往周边散去了。紧随其后，又是几个魔法打在这只凝骨魔将的身上，赤红色的猎拳地煞，紫红色的霹雳轰顶，绿色的魔藤束缚，领队的冰锁碾骨。换作是一般的战将级生物，受到这么多中阶魔法的攻击，就算不死，肯定身上也会出现很多伤痕。但随着焦黑、火焰、冰屑、断藤这些从凝骨魔将的身上散落下来之后，众人发现这凝骨魔将的白色骨骸仍旧是非常坚硬，根本就没有效果。 这是什么防御？ 周敏大叫了起来。古亡灵要比尸亡灵更难对付，古亡灵大多都是通过死气淬炼化去了那一身没有用的烂肉，成就了一身金刚骨躯，所以要是用妖魔的血统高低来论的话，骷髅血统要比腐尸更高，相应的战将级的骷髅亡灵要比战将级的腐尸更难对付。以往大家即便是杀死战将级的亡灵，那也是尸将居多，小尸将他们也杀了不少了，可这骨将实力比小尸将高出了不止一个层次，完全有了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我们这些魔法威力恐怕不足以伤到他，大家往后撤一些，另想办法。 领队很果断地说道。 可他靠近城墙怎么办？以这家伙的蛮力，肯定可以在外城墙上撞出一个窟窿来。 周敏连忙说道。 周敏，小心！ 周敏还在忧心忡忡的，却不料凝骨魔将突然间拔出他身上的尖刺，将他们化作了骨毛，猛地朝周敏这边飞过来。周敏哪里想到凝骨魔将离他这么远便能攻击自己呢？丝毫没防备，况且即便使出盾魔具来，他也不确定是否能够抵挡得了这两根呼啸而来的骨毛。就在周敏愣神之际，一团黑色的影子忽然出现在他面前了。他定睛一看，却是莫凡以一个诡异的姿态从黑色影子当中浮现了起来，一下子站在了他的面前。 明离盾！ 莫凡单手往前这么一推，他的手掌前立刻有蓝色的光辉在凝聚。 先是一个非常明亮的菱形的盾牌轮廓，紧接着就是盾牌的骨架在光芒当中凝实。很快，泛着深蓝色金属光泽的明离盾出现在莫凡的面前了。盾牌之身扎在土里，高正好把人完全保护了进去。吭吭的声音响起，凌厉的骨毛就这样刺过来，贯穿力量惊人。莫凡这明离盾也算是高级货，可骨毛直接没入到明离盾厚厚的盾身当中，差点没穿过来。莫凡站在盾后面，已经看到骨毛的尖端要突到自己面门了，眼睛都瞪直了。妈的，就你会用刺吗？莫凡心中很不爽，一旦受到强力的冲击便会触发明离盾的反击效果的。随着莫凡意念一动，明离盾盾身当中突然飞出了一柄深蓝色的尖刺，闪烁着寒芒便往凝骨魔将的面门上刺去。也是很巧，明离刺正好打向这凝骨魔将的左眼，死死地定在了那里。凝骨魔将射灯一样的眼珠一下子就暗了，不知痛苦的他仿佛根本不在意，着瞎了一只眼，拔都没有去拔，迈开步子就往这边冲了过来。我去，真是操蛋了。看见凝骨魔将找上自己，莫凡顿时破口骂道。别人之前用一个接一个终极魔法去轰他，他都是蠢头蠢脑的样子撞来撞去的，凭什么自己触发一下防御技能的反刺，这家伙就跟看见他失散多年的亲爹似的冲过来呢？莫凡刚才打算利用盾影戏耍这凝骨魔将一番，可一想到自己身后还有个周敏呢，如果自己逃开，凝骨魔将直接去攻击周敏，那就不好了。玄蛇魔铠！无奈的莫凡此时只能够充当一次英雄了，化作了一个坚强的护盾，站在自己高中女同学的面前。换出了玄蛇魔铠，莫凡周身立刻被几条若有若无的青黑色玄蛇给缠绕着。随着他们身躯的延展，莫凡浑身也覆盖上了这黑色的鳞甲，从脚趾头到脑门全副武装。玄蛇魔铠更非凡品，将莫凡也衬托得有几分威风凛凛的。身后的周敏看得有些呆住了，宛如看见一个圣斗士在他面前华丽地穿上了黄金铠甲一般。可是还没过一秒钟，愤怒的凝骨魔将已经冲到面前了，举起骸骨手臂如钢铁之锤一样对他粗暴的一阵的猛砸。 快救他！ 木白顿时吓得大叫了一声，怎么没有一个人释放魔法呢？怎么没人阻止凝骨魔将的攻击呢？即便是莫凡浑身覆盖了楷模具，可凝骨魔将的力量那么可怕，楷模具会被砸成废铁的，脆弱的法师根本就抵挡不住这样的狂击啊。地面都被凝骨魔将给砸得凹陷下去了，凝骨魔将这才解气地收了手，用那只剩下的一只右眼凝视着空洞下那个应该变成肉酱的人类。一个人形深深地陷在了岩层土里面，清亮的魔铠仍旧还散发着一些光泽。没死？凝骨魔将作为亡灵有些迷惑了，以他刚才的手臂锤击，别说是人类了，血统低一些的战将级妖魔都得半死不活呀。凝骨魔将有些恼怒，咆哮了一声，竟然把莫凡从土里面给一把抓了出来。这家伙手掌之大，正好足以把莫凡整个人握在手中，似乎担心土地不够结实，这古亡灵残忍地挥起了另外一只鼓锤之手，然后狠狠地朝着握着莫凡的这只手砸了过来。在砸过来的那一瞬间，古亡灵将手摊开，就是要把莫凡狠狠地砸烂在他的巨骨手掌心上。砰的一声，骨与骨相撞了，顿时凝骨魔将的骨指头都出现断裂了，一些碎骨洒落开。这样的一番自残攻击，凝骨魔将这才放心地打开自己那有些发碎的手掌。可下一秒，这只凝骨魔将红色的瞳孔当中闪烁起了抓狂的红光。巨大的手骨上穿着铠甲的人类根本就没有扁下去，也没有血肉横飞，那可怕的硬度的魔铠甚至在他巨力相锤的时候震得他骨掌位置出现了一大片的断裂。稍稍再一用力，突然间大大的骨头手掌从那边裂痕处断开了，一下子变成了好几段带着骨头灰全都落了下去。领队慕白、周敏、蒋离、容貌女孩和俊学员看到这一幕之后， 他们的下巴好像都跟着凝骨魔掌的手掌一样砸在地上碎的似的。 这又是什么防御啊？ 周敏再次吐出了这句话来，估计他都忘记了他原来是用这个来评价凝骨魔将的。 好牛逼的楷模具，凝骨魔将好像拿他没办法。 凝骨魔将把自己手掌都锤碎了，还没有砸死莫凡。莫凡的楷模具真是逆天了，从碎掉的大骨头手掌当中逃出来，莫凡还是生龙活虎的。当他发现周围的人都跟看怪物一样盯着自己，心中暗骂了起来。凝骨魔将的力量是无法摧毁玄蛇铠甲的坚硬，可冲击力一样会撞过来啊。现在莫凡已经七晕八素，感觉骨头都快散架了。嗷的一声，凝骨魔将像是伤到自尊之后的歇斯底里，发狂的大叫了起来。原来他的目标似乎是城墙内飘来的鲜活人味，这会儿他就想把这些人都给碎尸万段。还愣着干嘛？慕白，用你的冰系魔法冻他腿上，把他冻脆，然后一起攻击他的腿，让他没法冲撞，快点！莫凡大叫道。莫凡这么一说，慕白才猛然间醒悟了。是啊，刚才自己都已经想到先冻结那骨刺，才好把这骨刺捏断，怎么就忘了用冰封之力把这防御能力超强的凝骨魔将的下肢给冻起来呢？像骨物这种过于刚硬的物体，一旦冻住就会变得很容易折断和崩碎的。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55章，莫凡的办法提点了大家，一时间那位同样掌控着冰系魔法的领队也一起施展出了冰系魔法。趁着凝骨魔将锐气被莫凡错去一番之后，死死地冻住了他的下肢。凝骨魔将的下肢本来就是瘦骨嶙峋的，需要支撑以上那么庞然厚重的身躯，所以是很容易被打碎的部位。冰霜是最具持久性的魔法，很多人都会忽略一开始构不成多大威胁的冰腕，但时间一长，配合上冰锁的束缚，冰之力便造成决定性的作用了。慕白和领队的冰系魔法也确实逐渐起到效果了，这冰寒不断地侵蚀着凝骨魔将的骨头、关节还有大腿。 再加些火候。 莫凡一直观察着凝骨魔将的下肢，发现他移动上明显没有之前那么狂猛了，每迈出一步都好像要去费弃很大的力气似的。 好的，就现在霹雳。 莫凡快速完成了雷系星图，手朝着凝骨魔将的上方指了上去。雷云乍现，随着莫凡的目光，紫黑色的光电一闪，黑夜当中紫色的惊心霹雳气势磅礴地打了下来，雷电笔直的，但却是与凝骨魔将擦身而过，并没有直接轰击到他的身体。 我去，你这都能打偏？ 什么玩意儿，你是蠢吗？这都释放不中。 蒋黎立刻骂了起来。 你傻吗？给老子闭嘴。 莫凡回骂了一句，话音刚落，忽然间凝骨魔将的下肢位置出现了脆响，咯吱咯吱，很多裂痕出现在凝骨魔将的大腿和小腿关节的位置，而且在不停地蔓延着。嘣的一声脆响之后，凝骨魔将的下肢在霹雳从他身旁滑落之后变成粉碎了，不堪重负地崩断了，身躯没有支撑，这凶悍威猛的凝骨魔将直接倒了下去，那场面堪比一座石屋砸落，声势浩大。 原来你的灵雷拥有空间震荡。 还是领队慧眼识珠，立刻欣喜地跟莫凡说道。脆的物体最无法承受高频率的震动了，莫凡那一记霹雳根本就不是为了劈中凝骨魔将的身体，因为这根本伤不了他坚硬的排骨。从旁边滑落，坠落到地面的时候，立刻引起空间和大地的同时震荡，震荡之力传到凝骨魔将的下肢，生生的把这已经冻得硬脆硬脆的骨腿给崩断了。凝骨魔将腿都碎了， 就算他的上身再威猛，那也对大家构不成多大威胁了。并且冰霜之力的侵蚀越来越可怕，渐渐的把这个不能活动的凝骨魔将的身体的其他关节全都冻成冰，丝毫都不能活动了。当冰晶覆盖着凝骨魔将全身的时候，只要再给他一次重击，便可以把这骨将彻底粉碎了。 莫凡，你好厉害啊！ 周敏的目光闪烁了起来，露出了一副小女生崇拜的样子。 这位同学，你真的是学生吗？很少能够见到你这种用智商碾压强大妖魔的学员呐。 领队不吝啬言辞地赞许道，击垮了一个骨将，众人可谓是凯旋而归了。城墙上可有不少的法师呢，以初阶的法师居多，他们在抵御其他亡灵的同时，自然也会注意到这离城墙不远的战斗。原本以为他们面对防御力超级强悍的凝骨魔将必须要撤退暂避锋芒，谁知道这么快就找到击垮的方法了。 了不起啊，了不起啊，这凝骨魔好歹也是接近大骨将的实力了，竟然被你们一次击杀了。 几位烈法师在城墙的附近称赞道， 都是这位新加入的学员的功劳。 领队也很谦虚，拍着莫凡的肩膀。赵坤三和王胖子俩人更是眉飞色舞，对莫凡赞不绝口。赵坤三是典型的小人得志型的，马上阴阳怪气地说道， 哎呦，某些人呐，没什么卵用，又特别爱逼逼，还以为多厉害，无非就是在旁边释放了一点不起作用的技能，换我这个初阶法师去，结果都一样。 就是就是， 王胖子马上就附和道， 我早就说了，杀妖魔这活啊，不是等阶高就一定行的。 蒋黎被这俩家伙说的是脸一阵青一阵白的，恨不得冲上去把两张嘴给撕烂。不过这一次他确实没起到什么关键的作用，他根本说不出一句话来反驳，只能够恶狠狠地盯着莫凡。赵坤三和王胖子是真小人呐，完全要将之前受的气十倍讨回来。蒋黎直接气走了。 是不是有点过了？ 慕白说了一句，我不觉得，这种人就是不能惯着他。莫凡觉得赵坤三和王胖子干得很漂亮。 击杀了一只骨将，我的学分要大涨了。 周敏显得很开心，看来他这个月不仅能够获得原有的资源，说不定可以获得更多了。莫凡也笑了笑，正要说话的时候，鱼角间忽然间发现冗长的城道上被一层巨大的血光给笼罩了，嗡嗡嗡的血光出现，也伴随着雄浑无比的钟鸣，这钟声一下子回荡在了这外城墙内外，听得每个人精神一振。这是什么？莫凡不解地说道。 有大东西出现，这是警钟声。 领队立刻就说道。什么大东西啊？莫凡继续问道。钟声久久回响在耳畔，似乎有特殊的魔力似的，可以令人心神莫名的警惕起来。 不知道，诶，是集结信号，是让所有闲散法师集结到北城楼的信号。 领队目光抬起来，发现有几道乳白色的光耀在天空当中闪烁着。莫凡也看见了那乳白色的光耀在天空中如烟花一样闪耀，他没有在这古都，自然不知道这信号代表着什么。 看来有事发生，需要法师支援。 慕白看着长长的北城墙说道， 我们过去吧，正好今天我还没有怎么发挥。 蒋黎一看有大事发生，更是急于表现自己， 连发四个信号，说明是紧急事件，受伤的女同学就别去了，我们其他人赶过去吧，肯定是其他地方调派不出人手了，这才发出了一个大的光耀信号，希望这一带游荡的中阶法师，无论是哪个阵营势力，都能够过去援助。 领队认真地说道。 莫凡，要不要去看看？ 周敏立刻问道。这种信号是一种广义的集结求助，往常都是法师自愿支援的，但如果是连发四个信号的，一般只要隶属于学府、魔法协会、猎者联盟和大世家的法师都必须前往， 若发现故意推脱和离开者，会被直接清除出势力和组织的。 广义集结信号一般是不会用的，看来确实有大事发生了。 慕白说道。走吧，过去吧。 嗯，一起到北城楼那边。 北主城楼就坐落在北外城门处，城楼比角楼大太多了，简直就是一个巍峨宏伟的剑阁要塞耸立在城墙之上。集结号便是从这儿发出的。莫凡等人赶到的时候，这一带城楼道上已经人满为患了，只不过从他们胸前带的法师之章来看，还是以初阶法师居多，闲散的中阶法师太少了，大部分都有职责在身，像周敏、慕白他们这样的历练学员算是比较特殊的了。 请中阶级、中阶级以上的法师到城楼上来，其他法师暂时留在原地等候命令。 一个声音洪亮地传了下来，回荡在每个人的耳中。于是稀稀拉拉的中阶法师开始登入城楼之上，集结在了城楼上的一个楼厅处。这个楼厅前后空旷，所以能够一眼看到城外那一片被黑暗笼罩的大地。 就这些人了吗？ 一个显得几分粗沉的声音传了出来。通往更高楼阁的阶梯处，一个满是燃靴的男子气度不凡地走了过来，身后还跟着一名宫廷侍卫，一名军统。 见过议员大人。 一些经常混迹在这里的中阶法师立刻发出了尊敬的问候。莫凡一眼望去，还没看到脸，就看到那狂放的胡须时，他就认出这个议员了，顿时瞪起了眼睛。驻盟议员目光正在扫视，正好和瞪眼睛的莫凡撞到了，眼睛也瞪起来了。 怎么是你这晦气小子？ 驻盟议员愣了好一会儿。我也觉得撞到你挺晦气的，莫凡说道。 大胆！ 那名军统见这名年轻法师如此的没有礼貌，立刻吹胡子瞪眼的。驻盟摆摆手，在杭州的时候就没少这个大胆包天的小子骂了，真不指望这小子会尊重自己。他没有再跟莫凡多谈，显然是有正事要说。不过领队周敏、慕白包括蒋离都是有些惊讶地看着莫凡，不明白一个中阶法师的莫凡怎么会认识像驻盟这样的大议员。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